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亚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开心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已经是星期四了。早晨，我是小张张。 早晨，我是小瑞。 早晨，你大家估下我今天是什么强？ 健康强。 精神强你讲过了，那是什么？ 是恋爱强。 恋爱强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我想谁？爱神， 我为大家制造 爱的机会。多谢你啊，多谢你啊，恭喜我制造了两个机会。Thank you very much。 好，爱生活，爱每一天的风骚快活人。 开心啊。 Yeah。 开心就好啦， 开心就梗啦， 一齐嚟开翻嚟啊！ 多咗咁多，又嚟啦。 早上10点15分27度，气温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效。今日天晴，日间炎热嘅。好，我有呢首歌叫 Rick Ashley， Never Gonna Give You Up。星期四嘅風騷發育人嘅啦，今日一樣咧，你愛好系列稍第一首點係出嚟嘅，啊留意留意。 你啊犀利啦你， 係啊， 就為咗你有一首歌曲， 真係好 啱啱同人哋初次約會啊嘛，睇電影啊嘛， 係 係、好啊，好睇啊，套嘢。 1979年到啦， 差唔多啦，係啊，咪就係咯， 初中年代，我幾夠膽啊，約個女同學去睇戲。係 嘅，應該嘅。 係啊， 你請我定係佢請你？ 你約佢睇戲嘅時候，你同佢嘅感情發展到咩地步？ 唔係。 普通同學想約啫嘛。 嗯，你想約咪約咯，你諗幾多嘢咧？ 初中唔會又話拖手唔會， 驚嘅驚嘅， 驚㗎，係咪？但係好開心嘅，即係同一個 小鹿亂撞係咪一個心？ 係啊，你喜歡。或者有好感嘅同學仔去睇套戲， 夠 噶啦已經，即係 其實行近少少， 係啊， 直落嗰啲， 唔會 啊，唔會，邊有錢啊你？ 食飯 睇套戲，跟住去快餐店飲杯汽水就走啦， 冇錯，食雞髀咁樣，係 啊， 又淋淋咁走，我諗係 嗰陣時咧， 雞皮都冇得食。 嗰阵时最衰唔起鸡软骨，我攞下啲鸡软骨， 我核突。你个初次约会呢啲嘢系唔适宜食噶，你知唔知啊？ 诶，系咩？ 系啊， 又 要攞又 食， 食上好肉酸。 食鸡唔应该，即系你第一次去食嘅时候，好多时候汉堡包唔应该。 系啊，哇， 系 啊，嗰啲跌晒出嚟啊， 向后吞噶嘛，全部 系 一定系成手都系汁嘅，冇错。所以你要留意啊， 公司三文治都唔。 公司三文治都 系，你谂下佢抹实佢血盆大口， 冇错。但系你我真系唔知道究竟你可以点样嘅，就系一口噬落去，系所有嘅材料都喺个口里面咧，系冇办法有能人做到嘅，啱唔啱啊？甩 啲鸡蛋出嚟， 一定跌啲嘢出嚟。 番茄啊， 唔系除非咁咯，你将佢分咗几层，逐少少食摆落口咯。 但系你食公司三文治就系中意一啖乜都有嘛？ 冇错， 但系呢个系做唔到嘅事嚟噶嘛？有冇听众可以话俾我听？ 点样可以 用咩办法系可以令到你食？公司三文治是一口咬下去既有儀態但又可以將所有的東西塞上口呢 同埋呢公司三文治真的很貴 貴 特別貴、 啊、 另外呢 是、啊、價錢 你如果嗌呢個公司字呢永遠是最遲來的、 嗯但又咁樣我有問過有一些就是做廚師的人他們說其實如果是的話多數都應該要吃公司三文治、你知不知為什麼呢、因為公司三文治呢這樣東西是比較難你在家自己做到的、因為其實呢它的東西很多但是如果你要買混債的話你冇可能食幾餐都係公司三文治噶嘛，所以佢哋就係整一個公司三文治，你會剩低好多嘢。所以咧，其實呢啲咁樣嘅嘢，我係應該要去餐廳度食嘅。 有咩咧？嗬，番茄、 蛋啦、 火腿、牛油果、 有啲有 菜、 火有呢個雞肉啦，有時有啲就可能會高級少食菜一定有啦，同埋嘅就係會有呢個牛油果啦等等啦。其實仲有呢個onion 即係洋 葱 啦，好多嘢㗎喺裏面。 咦，如果高級啲嘅，就側邊有幾條薯條添喎。 冇錯， 係啊，有， 仲要有，仲要有支竹籤夾住佢。係啊，我中意嘅我。其實我中意食公司三文治。 我以前中意攞翻屋企。 係啊，有少少唔知啲顏色。 嗰啲皺 紙，係啊，皺 紙， 要做咩 攞翻屋企？ 喂，獠牙。 喂，由你嘅約會講到公司三文治都幾犀利。 梗係㗎，冇辦法。 我哋呢啲嘢 咁樣係咪先？ 我哋有豐富嘅生活經驗。 冇錯啦，乜都講得。 啱啱同女仔嘅約會咧，嗰陣時咧。即系中学时期咧，好似头先话斋咧，系真系要勇气。我记得有一次咧，其实嗰个女仔咧系一个笔友，你知咩叫笔友啊 ？Pen friend， 因为而家啲人可能唔知咩叫笔友。 咁你解释下 ，Pen friend 咧，以前咧喺香港有 Pen friend 啦，即系我哋叫做本地嘅 Pen friend 啦，亦都有啲系外国嘅 Pen friend 啦。咁嗰阵时外国有啲叫 Pen friend 公司咧，就系咧你唔知俾几多钱美金，咁佢就 send 一个地址同埋名俾你。 哇， 有 钱 人嘅玩意 啊！我哋啲我哋笔友唔系咁。 你穷鬼 啊！系 唔系？ 系 唔系？系唔系都要剁啊？ 唔系啊！真 系真 系用美金喎！ 我真系 唔识噶， 我唔记得。 同埋有公司 啊！嗱， 我 最 讲下我哋啲穷鬼好唔好？ 最巴闭咧，就系咧家姐咧会有一本兄弟嗰啲杂志，后边有啲颜色嘅纸嘅，然后咧啲精油， 冇错， 就系嗰啲啦。 其实唔单止你讲紧嘅就系兄弟姐妹嗰啲咁嘅杂志，仲有嘅咧就系譬如可能大嗰啲影画报啊。影画报都有嘅，喺 尾 嗰度，通常咧会识嗰啲系嗰啲笔友咧，话其实基本上咧都系有限制嘅，来自东南亚嘅，有冇留意？系啦，最少系来自即系美国啊，或者系咩嘢嘅，多数都系东南亚国家。咁其实有时嗰阵时候，点解会有呢一啲咁样嘅习惯咧？系因为要集邮， 储邮票啊，对 啊，系啊，我哋真系冇好似你咁样啊，用美金去透过一啲嘅就系识人嘅公司。 未见啊， 我听都未听过。 讲多少少啦，咁啲公司咧，耐唔耐咧有啲着数嘅，譬如你帮衬咗几次啦，首先你讲地方啦，譬如你拣地方啦，譬如日本咁，佢就俾一个日本嘅女仔嘅， 哇，你哋系咪真系呢啲公司嚟噶？ 系啊，嗱，又要咁讲，嗰阵。 分隔两地可以做到啲咩来信？其实 你哋有你哋嘅窿路啊嘛。 唔系有啲人睇下啲情欲嗰啲已经好开心， 冇啊冇啊，全部都系嗰啲学生嚟嘅啫，系啦，正经嘅。好啦，咁跟住咧就有时耐唔耐咧，譬如你帮衬咗几次之后咧，佢突然间会弹一个呢、這个叫做啊乜乜名啊，来自边度？ 送俾你嘅， 送俾你，即系吸引你耐唔耐又再订下其他好。咁我本来就唔系想讲呢个外国嘅，因为咧就有啲 local 嘅，有个朋友都系我啲同学嚟嘅。咁啊 local 嗰啲多咗一样嘢就系有个少少 fantasy 就。不如唔可以约出嚟见下啦，咁样样 咩少少 fantasy 啊？ 系啦， 根本就 系 咁 样，系啊，认咗佢啦。 嗰个好谋心算， 得两个人啫嘛，但系好多人听住。 嗰个咧叫求其一个名啦，陈大文咁啦，我同学嚟嘅，佢咧就收咗，同埋咧你最初写信咧就唔知佢咩样噶嘛，同时唔系好似而家咁喺手机随时有个 portfolio picture。 冇啊，你嗰个样都唔系真样嚟噶。 系啊，嗰张有啲有张相贴住喺度嘅。 唔系啊，就算你讲紧个你嗰啲 profile 都唔系真样嚟噶嘛，执到阿妈都唔认得噶嘛。 以前就唔会冇得执嘅。咁首先咧，嗰个阿陈大文咧收到对方嗰张相，学生相嚟添，我仲记得。哇，佢即系其实佢觉得唔靓，唔系好丑样，乜唔靓？ 佢用个话字。 佢咧就俾咗我两个章， 可以可圈可点 嘅， 两个章可以系哇咁靓。 你我唔写啦，俾你写啦咁样。咁我就 你就觉得 我就 冇所谓， 我冇乜所谓啊。唔系咁嘅意思， 即系真系死够。 朋友系不理呢一个外貌啊咩嘅， 我唔信。 咁咧我就继续 唔似你咧， 我都觉得系你咪讲人哋嘅， 咪系咯。原来佢唔要，陈大文我唔要啊。 咁样咧就会比较。是他了好了兜腳 給大我就跟這個女仔通了幾次信之後我就約她去霸樂戲院我不記得銅鑼灣一個霸樂戲院去看戲 什麼戲啊 我不記得了即太久了但是她又 青青珊瑚島 她又不是挺好意思 原來有一套 佢咧就帶埋另一個女仔，我想講，其實佢就帶咗女仔出嚟。 咦？咁你咪著數？ 我又帶一個男仔出嚟，因為大家嗰陣時啲約會咧係好似冇咁驚咁樣啊，即係兩個男仔，兩個女仔。 去戲院都唔驚啊，嗬？ 唔知喎。 唔係咁對住佢有啲驚嘅，即係自己一個先，我都會帶到。 一嚟 我諗我會帶我阿媽。 鼻口水流緊啦！喂阿哥，你做咩啊？你嗰啲口水 流鼻血咁樣就好驚噶啦！我意思係。咁啊，明白？系啦，流鼻血。 不过嗰次嘅约会都系一次啫，跟住已经冇再联络。 原因 咧， 唔啱眼缘。 有时写笔有嘅嘢写啊写啊，你就会淡。 你有 fantasy 啊嘛，系嘛？唔系噶，你写嘢嘅话同埋真系见面倾偈两件事嚟噶。 你 有啲 好多梦想，我想你见到佢之后，你系个。一个咩？ 佢话咯，佢带嚟嗰个 friend 系 话话话， 系我想联络多啲嘅，系啊， 知你啦， 系 啊， 咁你系咪又嗌翻陈大文去？ 有冇益翻陈大文啫？佢益咗俾你，你咪益翻啫，系咪啫？ 今时今日唔需要 pen friend 啦，大家咧喺网上大把嗰啲平台啊，嗰啲 好多交友啊， 好多 你摇一摇就已经 有 啦，咪就系咯。 你试过未啊？ 跟嚟啦， 我得啦， 调翻转 嚟一齐啦，嗰下声，你识唔识整啊？头先嗰下声， 身体好诚实，有乜所谓啫？系啦，识个朋友啫嘛，系咪啫？ 佩服佩服，喂，早晨，继续我节目吓。今日我哋喺十一点后，我有系列叫做一首《沧海遗珠》嘅歌曲。 伤心的酒灌进了心里。落咗斗室的一角，天真的心意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是一串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盼看见是你的影子，我的心渐渐跳动。为别人暂时够，愿能与你编织一个梦。可否我会再醉多次，梦幻已去哪会返，寻觅这已去幻觉心梦，脑海中 隐隐出现，浮现我眼里是你的影子，盼我像幻象再现。Arabian Dancing Girl， 愿能与你编织一个梦。Arabian Dancing Girl， 但求带领我，带我往最亮。Arabian Dancing Girl， 愿能与你编织一个梦。Arabian Dancing Girl， 但求带。 而家嘅呢首阿拉伯跳舞女郎10:29，今日天晴啊！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下个礼拜天气又会不稳定。呢、這个就系夏天啦，落唔好啊，天落唔到落啊雨，都系应该接受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 夜已去，幻觉心模糊，脑海中隐隐出现，留恋我眼里是你的影子，盼我像幻象再现。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25款驱蚊剂样本，发现成分含鼻蚊胺的驱蚊剂效能最高，另外有一款样本不具驱蚊效能，更可能对蚊有吸引力。消委会以真人在实验室屠查驅蚊劑測試25款樣本中，在5款標示含鼻蚊胺的樣本，整體表現穩定，其中一款樣本更在整個測試中沒有任何蚊落在測試員的皮膚上，保護力最強。但是消委會同時提醒，高濃度或接觸過量鼻蚊胺有機會引致皮疹、水泡和令皮肤和黏膜受刺激，对儿童风险更大。另外测试显示，4款标示含派卡瑞丁的样本驱蚊效能同样较高，但是消委会提醒，派卡瑞丁可能会刺激眼睛。澳洲和加拿大的卫生部门分别指出，不适合12个月以下或6个月以下的幼儿使用。消委会检视本港使用量较多的5款垃圾电话拦截程式，发现2款在取得存取权限之后，会自动或者由用户开启强化搜寻功能时，将用户通讯录中所有联络人的资料上载和整合到程式的资料库中，并供其他用户搜索。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甚至住址等，有机会被人一览无遗。当中一款更在个人资料保存期限届满之后，或仍然将原本理应已经销毁的用户资料存放在备份系统中。消委会建议消费者在下载和使用拦截程式前，务必仔细阅读服务条款和私隐政策，并应该留意程式所索取的权限是否合理，小心选用拦截程式。长洲举行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和抢包山等活动，离岛区议员郭慧文说，今年访客人流较去年增加，对上一年有48000人次，今年就有51000人次。 郭慧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除了感受到乘搭新渡轮的人流多了，店铺都表示今年飘色之后不少食肆都爆满，之前一晚的公营圣教活动除了有长洲本身居民回来参加之外，也有游客租度假屋参与活动，当中以内地游客较多。至于北上消费的影响，郭慧文说观察到有长洲居民搭早船出去准备北上消费，但是长洲太平清照始终是国家级活动，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6点，升172点，成交金额7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3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7.8升16蚊，恒生中国企业69蚊升8毫，阿里巴巴79.7跌咗2.95，建设银行5.85升2.9，中国银行3.77升8仙，美团124蚊升2.1，中海油19.28升系跌咗2.6。南方恒生科技3.964升了0.6仙，小米集团19.78跌了2毫，快手57.8升了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5，日元154，瑞士法郎0.9，加元1.361，人民幣7.216，英磅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089，歐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38,669點，升283點。港金報22,290蚊，升5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89.85美元。卖出2,39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中交通意外噶，喺坚拿道天桥噶，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对出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咁三条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龙尾都好长啊，排到过晒培正道啦，去到亚皆老街，咁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咁最主要咧，红隧嘅九龙入口挤塞嘅原因咧，就系由于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喺时代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啊。咁所以如果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想用红隧咧去翻港岛区咧，就要预翻啲时间啦，因为三线过海都比较挤塞噶。咁特别系公主道过海去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上乡道，咁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嘅。咁如果你想改行西隧咧，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咧呢、這个时间咧都系挤塞，咁龙尾都系几长噶，排到去海达村啊。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啦，落翻去西九龙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出噶。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有龙尾，不过就唔系太长啦，去到里安苑啊。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里安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三条过海隧道由九龙去港岛方向呢、這个时间咧都系比较挤塞。特别是红隧的九龙入口和西隧的九龙入口。 另外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回去东区走廊近着兴发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在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啦，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小濠湾方向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才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内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啊，记唔记得嗰时咧，我曾经讲过咧，韩国有个测验咧，就问大家会唔会落嚟结婚咧咁样。咁大家有唔同嘅答案啦。咁今日另外一个讨论区咧提出一个问题，咁我想听下男仔同女仔，因为佢咧系有好大嘅分别嘅。咁在场系咪一样咧？咁样问题就系咁啦。如果你另外一半未结婚嘅吓，即系同你拍紧拖嘅，好爱你，你都爱佢，但系佢好穷，你会唔会结婚咧？ 会。 男仔 有 冇 钱同冇钱都唔会结，因为我唔会结。我同佢嘅穷同埋有冇钱 都唔 关 事， 唔关事。 系冇错， 我中意佢嘅就点都得。 系喎，唔系等转，等转， 即系等。你做乜咁认真啫？又唔系真嘅。 我太认真啦，唔系我意思就系话咧，呢个结婚同埋唔结婚咧，等唔等于喺唔喺埋一齐啊？我哋 唔等于嗱，结婚意思即系真系。真系 等 签系啦，因为其实两样嘢嚟嘅，你一齐住，你冇嗰个法律嘅，好似感觉上系自由啲，我唔知啦，即系 分就分咯， 啊要分就分啦。 但系如果你结咗婚嘅话，要分好麻烦噶嘛， 明白？ 法律上好多嘢 好多嘢要搞噶，咁好烦嘅。 嗱好啦，但 系 我谂 啲人会， 大家会估到嘅，男仔同女仔嘅分别嘅反应系咩啦？你估？如果对方好穷， 你会唔会继续同佢结婚？你会唔会结婚 咧？我谂女仔如果系男士穷，佢唔会咯。 系系啊，即系分别就系咁。 大部分都 系 咁。 即系女仔对于另外嘅一半，佢嘅经济 要求高啲 嘅，系话系会比较需要谂多一层咯。 即系呢样嘢都好正常，嗬？即系 唔正常，我觉得。如果你话两个嘅身份系唔对等嘅，永远其实一方系从属另外嗰一方嘅话，或者你会可以咁样选择。嗯、但系如果当系一个男女平等嘅一个社会嚟讲嘅话，我觉得嘅就 系 我唔会 系 唔系应唔应该，而系嘅就系唔需要咁谂。 你呢个系好理 嘛？ 你呢个 好 理 想 嘅 谂 法。系啊，但系因为女仔咧，佢后边就有啲屋企人啊，有啲姊妹啊， 即系好多嘢讲。 系啦，喂，算啦，你唔好同佢一齐啦，即系搵。 所以咪就系话，其实你要系一个公平嘅对。等嘅一個社會嘅話咧，我講緊嘅唔講緊就你揾你幾多錢，或者係女仔係咪喺佢個社會嘅地位係會比以前高好多？我覺得嘅就仲有你講緊呢一樣嘢，你能夠可以當人哋所講嘅嘢係耳邊風，我只係根據我自己嘅選擇而去選擇嘅話，呢一個都係 受人影響， 平公平嘅社會應該要有嘅一啲條件。 冇錯，男生咧。大部分咧都话我会，甚至有啲网民就话啦，其实我自己谂住养起头家，我想唔理佢有几多钱咧咁样。但女仔咧就话，43%即接近一半咧话唔会嘅，得好少话会嘅。 但 系 你讲紧呢一个地方嘅喺韩国啊嘛， 香港呢个就香港啦。头先 香港啊， 唔系之前嗰个就系讲韩国嘅调查，不过香港最近咧都有个咁嘅调查，咁啊叫大家投票，有30,000+人投票，咁大部分咧女仔都系话唔会嘅。其实话话俾你听， 原因系乜嘢？ 其实多数投票我哋咧唔会。嗰啲先投票，會嗰啲佢根本唔投票， 都未必嘅， 係咪啊？ 我明你意思，即係你揾乜嘢人去做呢一個調查嘅話，都會好直接影響個調查嘅結果。我明白， 錢咧 係 有唔同嘅影響嘅，即係等於話，如果男仔問翻轉頭啦，對方嘅女仔嘅家境比你好好多，好有錢，你又會唔會有一個叫猶豫咧？咁 唔會猶豫。 系啊，点解需要犹豫啊？ 犹豫乜嘢嘢？ 你同佢埋一齐就系为咗呢啲嘢啫，系咪？ 为咗乜嘢嘢啊？幸福 系咯，就系为咗唔需要忧柴忧米咯。 冇错， 哪怕是嘅就 系 男人嗰边系咁样，女人嗰边系，我觉得应该系一样咯。 即系我有个。有个老友啦，即系之前咧就仔仔结婚啦，咁诶好开心咁、啊，佢系有少少担心嘅。我话点解咧？佢话对方家境实在太好啦，一个好有钱嘅嘅、 嗯， 总之好有钱啦咁样。咁佢唔想个仔即系第时入队咧就 咁样样。 总之有其实是一种无谓嘅担忧，只一种担忧，系啊系啊，但未必有咩事发生嘅咁咯。 唔紧要 啦，唔系我觉得系因为自己睇唔起自己， 系啊， 系咪啊？即系自己睇唔起自己，你先至会觉得同人哋攀比嘅时候就啊，第时个未来新抱原来咧就 OK 噶，佢会点睇我咧？太多呢啲 系啊， 我唔知啊，即系总之我系永远都唔会睇呢啲世俗嘅嘢，可能因为。即係又可能亦都因為逃避呢啲世俗嘅眼光，同埋呢一啲咁樣嘅鄙視，或者係呢啲咁樣嘅批評，所以我會選擇唔乜嘢都冇搞咯，係嘛？ 我突然間抽離咁諗，設計呢啲咁嘅調查嗰啲人為咩咧？嗬？ 咪想了解下啫嘛， 又有好多其實好可能佢都係消費嘅嘢嚟嘅咋， 係啊， 又或者就係 調查完 男女關係 幾個撇佢啦，個調查整嚟。 唔係咁，佢有30,000+人嘅話，個基數都算叫做高嘅，我覺得係嘛？ 都係了解下啫， 抌咗。 唔係了解下嚟做乜嘢先？即係了解下嘅就係而家社會現象，定係講緊男女公唔公平？ 定佢話推出啲政策咧？ 係啦係啦係啦， 為咗改善。 咁你都要有意思，即係嗰個研究。同埋你講得啱嘅，嗱，我覺得嘅就係首先被調查。嗰一班人是什么人是不是、那年龄层是什么、以及的就是究竟你最终希望可以得到一个什么的结果、全部都能够影响到的就是这个调查究竟他 set 什么问题问你的。 没错有没有养分、 不知道有没有养分但总之就是说即其实如果你要做一个调查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想得到有某个的答案而去做的。如果大家有做过调查的话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 白， 佢嘅問題有啲引導性嘅，有啲 即係所以我嘅意思就係話，即係究竟你呢一個嘅調查係揾嚟做乜嘢嘅咧？喺香港度做一個，即係其實係咪話結婚嘅話，佢哋要考慮嘅條件係啊，就係對方有冇經濟能力咁樣。即係如果你係咁嘅話咧，就make sense 冇錯啦，原來背後間銀行嚟嘅，你結婚想貸款啊，揾我啦。 係啦，我哋新推出有一個嘅就係家家好保險嘅，買咗 你五年內唔離婚嘅，整多一隻鑽石戒指。俾你， 果然系马小强啊！你乜 乜嘢都話係喎。其實點解愛情保險賣咧？ 係啊， 得唔得啊？其實 梗係得啦，係 咪啊？即係如果你哋拍拖多過三年嘅，係咪？我睇死你哋兩個，應該第二年就分手，跟住就買多一年保險，為咗要公行個保險之後，咁跟住大家可以多一年一齊。 係啊，啲賓客都可以買保險。嗱，我做咗1000蚊人情，你哋五年內離婚，你賠翻俾我。 你係咪試過咁啊？即係你咪試過人哋請你去，即係飲完之後嘅，咁搞錯半年之後你分手，哇大佬， 即係興 啊 嘛， 係啊， 我覺得即係。 其实呢个有冇得谂咧？爱 情 保险系嘛？ 点 买法咧？如果系嘅话，你觉得你会点 sell？ 喂，就好似 有送个 brand， 几多年内 ？OK， 嗱，李小姐，即系大家求个幸福啫，但 系 求幸福之余，系咪都想一啲保障 啊？你都要保障你自己 啊，系 嘛？ 系啊，因为 即系无端端分咗手， 大家 利 是 系 啊，其他嘢唔好讲啦，就讲分手唔分手啦，其他嘢完全唔提啦，唔关事啦，系啊。如果你哋有得十年，咁起码。你哋大家都有個保障，十年都開開心心啊嘛， 啱啊啱啊啱啊！ 但係如果 你保我開心啊，好難保我開唔開心嘅。 唔 係， 即係 起碼 我咁難開心， 起碼一齊，即係冇分手， 係咪先？ 嗰啲係靠你另一半啊！我哋搞唔掂， 你保唔到噶嘛？你啲大哥，佢都保唔到啦，更何況你對佢一個 sales， 係咪先？ 得啦， 我 sell， 係嗱，咁 幾年啦？ 我覺得 三年啦。 十年太耐，十年太耐， 三年又真系短喎。 你係咪好耐冇買保險咧？ 我好耐冇買啦。 嗱，而家啲保險嘅話係冇咁長嘅，冇錯。以前嗰啲保險嘅咧，起碼要你就係十年八年，又或者佢就 有 啲供到廿年都仲有。如果你而家嗰啲嘅話咧，就唔多數唔會咁樣嘅，好快就可能講一兩年嘅話咧，就即刻有得咩噶啦，本利都可以收翻， 本利歸還， 本利歸還， 即 係 除咗每年， 仲係保本嘅， 每年攞個月歷之外。仲有咩攞啊？ 有礼券， 月 礼有 超市礼券， 超市礼券，超市 礼 券 500蚊， 仲有嘅就系可能会去买嗰啲唔知乜嘢嘅，2000蚊。 喂，我最近咧， 我最近攞咗， 我最近咧又攞咗200蚊喎。 呢个 系点咧？就系我开咗个户口，就好耐冇用过啦，然后佢终于。即係提我，喂，你快啲活化翻 你啦！係啊， 如果唔 係 就乜嘢？ 係 啊，咁我冇理佢，然後最後又出啦。佢話你嚟啦，我俾翻200蚊嘅超市禮券你啊！我發覺我唔記得咗個銀行户口幾多錢啦，原來得100蚊喺裏邊 賺咗，賺咗， 賺咗。 佢唔係應該係會扣你嘅咩？ 冇， 因為有時你如果係個户口，你要有啲咩咁啊，有啲手續費噶嘛。 冇啊，冇啊。 咁而家點啊？點樣繼續擺喺度？ 唔係， 咁你咪有。 系咯，有赚 啊！系 啊，有两张。 你自己得100蚊喺嗰度存咗，但系攞咗200蚊出先。 哇！呢个利息我赚晒，呢个我业绩好亮丽，我真系 sell 到保险。 我觉得你迟早要还噶。 我集团反弹。 可能下次佢已经无端端佢已经冇咗注销咗嚟噶。 注销都系100啫，我 都仲赚咗，仲赚100。 系啊。 做生意 所以如果短短地咁样，即系买一个爱情保险嘅话，我觉得都系 OK 嘅，系咪咧？系咯，但唔知买嚟做咩咧？嗬，你可以保乜嘢啊？我想问， 保先，保爱情， 保 你 哋， 唔好分手，唔好离婚， 同埋我觉得系，譬如话一个家庭，可能都投资咗好多嘢喺度啦。如果你啲嘢未投资完就散啦，你到时又唔知点分，系咪好烦嘅？即系我哋呢个都系构思中啫。 谂谂佢，我觉得就爱情保险可以系咯。点解冇得卖咧？可一定有啲嘢。因为多数都要赔， 你赔 噶，你赔嘅生意啊嘛，系咪先 ？OK， 睇紧风骚爆人啦，十一点半翻嚟，我哋就会爱好系列一首《沧海遗珠》嘅歌曲。 内心此刻想念他，跟他说话送我归家。内心牵挂，内心此刻想见他，等他反家讲句爱我吧，着上婚纱，他爸爸笑话。 雨水浸街收工， 肥强落雨你先嚟收工。 Sarah 姑妈落雨，恶劣天气唔收工咩搞啊？ 落大雨梗系收衫先啦。其实恶劣天气之下有啲咩该做，有啲咩唔该做呢？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下载即安应用程式，提升工作安全意识。 我系阿 B， 我系 Iris， 我哋系 All In。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爱情的好与坏。在爱情的世界，有好的，当然也有坏的。好的和坏的爱情是怎样判断？写爱情小说的张小娴曾经写过这两句说话，他说好的爱情是你通过一个人看到这个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放弃这个世界。好的爱情能够令一个本来没什么理想没什么大志的人变得有理想有大志。好的爱情会令你产生细水长流的感觉，不理什么时候想回嘴角都会流露出很开心的笑容，从心底喜欢这个快乐且真实的自己。坏的爱情呢，会令你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窄，最后只是剩下屋檐下的一片可以避雨的方寸之地。当你处身于坏的爱情，会令你产生飞蛾扑火的念头，不时用爱去燃烧自己，牺牲自己来维持。坏的爱情会阻碍你的成长，令你在将来除了爱情之外再没有任何是属于你的东西可以留恋。判断一份感情是好是坏其实很简单，不需要问人，你自己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不过有时不愿意承认自己得到的一份坏的爱情，又或者欺骗自己，将所有坏的东西都当作看不到，变成好的爱情。 你怕受罪，完全忘记往日为何凌晨迎潮浪汽水。 世界的 你给我的爱是玩具磨烂后变绝情，难毁这世界永没罪证，道别并无罪也没权问你内情。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爱好系列马上开始咗啦。沧海遗珠有好多歌咧，喺你嘅听音乐嘅岁月里边咧，你喜欢过，唔知点解咧，你慢慢你会唔记得咗佢嘅，甚至咧啊咩歌话，即系脑里边有一个好细碎嘅印象。 你咪系咯， 我好多呢啲。 好彩我识唱咋，一定要多谢我哋嗰啲听众啊。 冇错， 系啊， 一阵间你都会带嚟嗰只歌曲吓。 感谢 呢只歌曲咧，我系某好多年之前咧，某一次喺唔知咩场合听过之后咧，我就揾啦，诶咩歌嚟嘅咧咁样，佢触动我心弦嘅咧就系佢嘅歌词，系卢国沾先生写嘅，写到一啲人生嘅阅历嗱。人生咧可以用段落去分，每一次嘅工作嘅开始完结，譬如你喺 A 公司完结咗啦，进入 B 公司，系另外一个段落啦。感情都系你同阿某人开始拍拖，咁开始一个段落啦。但系到最后你哋分手，于是呢个段落又完结啦。有啲咧系成个环境令到你开始或者结束，但系有啲更多嘅咧系你自己嘅选择嚟，同呢一个唔同呢一个，做呢份工唔做呢一份工。而有阵时你谂翻转喺你人生里边某一啲你选择可能你会后悔，咁但系呢个歌曲咧就讲出咗人生嗰种道理，就系、是、有以前先至有今日。呢、這个歌曲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叫做《每一个段落》。唱歌嘅朋友叫做罗华，严格嚟讲我唔系好熟悉佢其他嘅歌曲，但系佢呢一首歌曲，我觉得歌词系写得非常之好。 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悲哀可接受，无谓计较，莫要知点解，明白了更加难受。时间会为你分段落，绝不会争先恐后。有几多过去共你挥挥手，走了后未尝回头。有了过去，自得到今天，昨天今天都接受。回望过去，永远过去，有几多可共追忆夜起。不笑同忧，朋友，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当中感受。有几多知己是你甘心去走，走过后就难回头。 人生嗰啲嘅决定由我哋自己作出，有啲嘅捷径我哋自己觉得会令我哋生命过得更加好。到底后来系唔系呢？我哋揀嘅又啱唔啱？会唔会喺事后再諗返会后悔？每一个段落一首80年代嘅歌曲，罗华唱出人生就 走咗嘅路就唔好再回头，唔好为佢而再后悔。 有了过去，至得到今天，昨天、今天都接受。回望过去，永远过去，有几多可共追忆？惹起不少痛忧。朋友，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当中感受。有几多知己是你甘心去走，走过后就难回头，走过后就难回头。 罗华唱经的每一个段落，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未，或者有没有印象？ 我听过， 你听过吗？ 听过， 是。那么相信有阅历的朋友都会有些感触。 我那个年代好听好多这一类歌 的。是啊，是啊， 是啊。你记不记得我讲过一首是港台王志强 嘅碎谷啊嘛， 我好 系咪碎谷啊？ 系啊， 其 实 好多广播 嘅 主题曲 系 好听嘅，不过亦都可惜，因为以前未必每一首都能够出到唱片，收到唱片啦咁样吓。好， 好嗱，我觉得自己咧真系非常之幸运啊！咁啊，除咗咧可以做到呢一个嘅电台主持之外咧，其实咧今朝早我喺度揾紧一啲沧海遗珠咧，就会有时都会逐个嘅可能系歌手啊，或者系乐队啊咁样，就开始慢慢揾。咁当然啦，就找到有一些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突然间又想起有一个 show 呢，我觉得都真的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龙腾虎步上狮山。 不是这些。那次我做监制的。 哇。 是啊。 你等等。 在另外一个电台。 是。 是啦、啊。那他们就说喂，其实呢你都有这么上下资深啦。是时候呢都应该要学一下呢，就是做一些大 show 的监制。 是啊。 我 真 的 惊 到。 没错。 当然我跟他说我就说其实我不适合的。但他就说怎样都好，真的要试一次。试一次的话不得就算，但系如果系个你唔试，你永远都唔知道自己可能可做得到。好啦，咁好似咧就喺边度咧？喺尖沙咀。 对唔住，我想问你咩年代啊？ 喺呢个另外一个 咩年份啊？九十年代。 唔记得啦。 好， 系啦，总之就另外一个电台嘅一个机会啦。咁啊就好啦，咁啊跟住就试下做啦咁样。咁跟住咧就喺尖沙咀咁啊做咗有一个嘅表演。其实咧人唔多嘅，表演嘅单位亦都唔多。但系喺当日嘅话咧，就永远都会记得嘅，就系有以下一阵间我拣咗佢首歌嘅呢一位歌手。其实我自己本人咧，不嬲咧都系对于啲 band 仔，大家都明噶啦，系有特别嘅偏好嘅。咁特别识个 长啊嗰啲， 好叻啊你，仲识弹吉他嗰啲咧，指法好犀利嗰啲啦，系咪？咁当然对佢嘅话，亦都真系好犀利，因为其实大家都即系有一个花名可以俾佢嘅。而且大家熟悉佢嘅歌曲嘅话咧，都有好多都已经系耳熟能详噶啦。但我先讲咗嗰件事发生咩事先。 好啊。 好啦，到佢出场嘅时候，咁当然啦 ，band 生咧，你有冇发觉特别能够？鼓起台下嘅人 啊， 起 胸 嘅，点解佢一出嚟嘅时候咧？因为真系 band 生啊，咪弹咗吉他出嚟嘅话咧，就见到下边啲人已经开咗好兴奋啦。唱到咁上下嘅时候嘅话咧，有一个人咧走咗上台， 女仔疯狂 fans， 男仔攞花走咗上，唔知佢做乜。总之佢一上台嘅时候，我作为第一次做监制，你佢做乜嘢啊？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好彩嘅就系喺嗰啲 FM 啊嗰啲，佢第一 时 间就冲上位啦，立唔到。最好笑嘅系立唔到，走甩咗。咁其实咧，一路喺台上面嘅话咧，就系 追住佢。 呢一位嘅嘉宾，佢有佢自己有弹吉他喺度唱，哇！佢非常之气定神闲嘅话之嚟。总之嘅就系佢一路咧， 享受紧、 见到嘅就系嗰一位嘅，我唔知系 fans 定系歌迷定系乜嘢啦。总之佢一扑上去嘅时候，佢就向后退，但系仍然继续弹佢嘅吉他，继续唱歌。咁跟住咧，总之佢就一路喺度上。好啦，咁啊，同一时间嘅话喺个台上面咧就上演呢个追逐战啦。就是、FM 就系捉呢个人，呢、這个人永远就想扑上去呢一个歌手队，呢、這个歌手就不停咁样吞喉。跟住咧一路。老爹都弹，佢唔理啊！咁我就觉得好好笑。到最后尾，当然啦，就被扑到啦。咁跟住咧，就即系捉翻落个台度啦。仍然继续。全件事呢一位嘅歌手嘅话，完全冇被影响。就算佢离开咗个麦，佢仍然继续弹紧，佢仍然继续喺度唱。跟住你见到佢就一路行嚟行去，跟住个歌迷仔喺度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啲 FM 就一路喺度追嚟追去追嚟追去。我覺得嗰次對於我嚟講嘅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經驗。 絕對係啊 ！Show must go on。 喂，呢個好難得㗎，因為如果你真係太 extreme 嘅事咧，就冇得講啦。但係呢件事咧，你又可以即係測試下自己嘅。 机智 现场反应 个抗压力系咪 ？OK 嗱，咁我觉得就系亦都好彩嘅，就系因为佢系一位嘅就系摇滚嘅歌手。咁、我觉得就发生呢啲咁嘅事嘅话，你觉得好合理啊？系咪啊？如果佢系一个真系好乖嘅女仔，咁企喺度靓靓咁唱嘅话，你会觉得呢件事好荒谬？ 拖地长棍，踩住佢条棍啊！ 即系类似咁嘅嘢啦。好啦，我要讲嘅呢位歌手真系好犀利。咁我拣嚟嘅呢一首歌曲嘅话，并非系平时大家成日都会听到嘅。佢嘅歌咧真系好多，例如有《永不放弃》啦。凳假假地童年时交叉点吉他低入时等等， 哇！佢啲吉他一流啦。 但系嗰日走咗上去之后，佢系唱紧呢只歌。 哇！雪居动听话正， 希望大家中意。 Danny Sam 夏少卿。非常好听嘅夏少卿嘅首歌曲， 好型啊！ 你谂埋有嘅喺度腾腾， 我知啊， 跑嚟跑去仲型啊， 正啊！ 不过其实真系可以安排我，即系啲 rock show， 如果你有一啲咁疯狂嘅 fans 走上去，你觉得成日哇咁样， 哇，好精彩， 好刺激噶嘛！ 就算你走咗只狗上去都好笑，我见过啊， 点解啊？ 讲嚟听下。 唔係啊，呢啲 show 咯，係響樂富嗰啲咧，有個棚啊嘛，你記唔記得啊？ 但嗰啲梗係流浪啊，即係冇人養。 梗係流浪， 唔係㗎，有時啲人帶狗落街， 有個女仔台上表演嘅好驚。有啲人就好似你喺下面笑喎，有啲细路仔咧就你知啦，街嫂咩人都有嘛，即系你拖鞋伏喺个台度嚟， 咁只狗就咩行上嚟， 系啊，喺度行嚟行去咯，只狗 最好哇！即系 真系冇追佢， 系 咪佢风霜起上嚟嘅时候，咁知会做咩？ 但系最关键嘅时候咧，就夹你一只脚啊！ 人有三急， 系啊，狗有三急，哎呀，哇！嗰次真系好玩啦。 其实真系谂翻你嗰阵时候，嗬，你喺啲唔同类型嘅露天嘅地方度做，真系乜 嘢事都 发 生， 都会发生嘅。 年代好兴做呢啲街 show， 系，但系好开心， 系好开心， 真系跑好多， 系 咪啊？真系好开心，系跑 show 三场嘅一日。 我都試過，哦、我試過最勁嘅係一日跑四場。 哇！恭喜你，由日頭開始跑啦，跑到夜晚。 做 MC 唔得，做歌星就得啦。 系啊， 系啦，做歌星就得啦， 攞住啲嘢， 因为 MC 你孭晒成场啊， 所以咧就系好好玩， 好玩。 系啊，谂翻你嗰次，我都觉得好好笑。 我谂起只狗， 我谂翻你嗰个疯狂嘅 fans， 系真系，即系呢啲回忆真系翻晒嚟啦。然后大家 嗱，但系又咁讲啊，我又觉得嘅就系真系有翻咁上下份量嘅艺人，佢先至会处变不惊嘅。 冇错， 你有啲会惊咁大佬啊？ 喂，同埋 点知佢做咩扑上嚟？ 八九十年代嗰啲歌星咧，多数经历过。呢啲街 show 啊， 一定要啦。 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所以嘅就系点都好嘅，我继续唱。 系会啊，会啊， 会理发生乜嘢事？ 而家系咪相对少咗呢啲即系街头演出咧？ 以前真系， 以前 啲球场啊、运动场， 但系以前除咗你话呢啲 show 之外嘅话，都有好多啲场合系会令到你多啲嘅训练嘅机会嘅。例如我哋唱 lunch 啦， 系啊，仲有 嗰啲都好好多嘢。 专会堂咧， 唱 lunch 咧，成日咪嗰啲点唱咧？你采唔采 嘅？嗰啲嘅就系即系都要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训练嘅，就系乜嘢歌都要识唱，有啲咩嘅话。你亦都要知道应该要点做，即系例如人哋请你饮酒， 系啊，遇到啲恶人你点搞啊？ 第啲点唱纸上嚟，又或者嗰阵你唔识唱，咁你会点样啊？ 又或者你唱紧嘅时候，佢哋嗰边喺度嘈喧巴闭，你都咩噶？ 冇错，又或者有啲咩闪失系咪？ 系啊， 可能件衫唔知做乜嘢咁嗰啲咧，乜都见过，乜都试过。 阿嫂今日生日， 好好 点首歌俾阿嫂听。喂，有噶， 有噶， 但系有啲真系好犀利啊！ 系啊， 亦都系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哋系识得点样去。处理呢啲咁嘅情况啦，系咪？即系例如黑妹李丽霞嗰啲，好 咪 咪 姐嗰啲，咪咪姐嗰啲真系气定神闲啦。 我哋真系坐喺度学嘢噶，你知唔知啊？四十五分钟你会咁容易做啊？ 其实 一 啲 都 唔简单， 任何嘢都会发生。 搵日搵阿咪咪姐上嚟倾偈， 梗系要啦。佢真系好叻噶，乜都识。 好多年前， 佢净系嗰啲 guest show 都已经好笑，佢哋做一场栋笃笑都好笑， 好犀利， 系啊，好笑，系啊，趣事。 好多年前見過有一次，我真係唔知應該點，嗰個歌星都唔知應該點，就係場即係嗰啲係一個啲叫做公司嘅宴會嚟嘅，下面打交，忽然一乒鈴乓啦， 飲醉酒啦， 飲醉酒打交， 飲醉酒啦， 咁個歌星真係好驚，點算啊咁？咁又冇開燈啊，淨停啊，要停啊，出面全部停曬。 我係歌星，我唔驚，我都唔又唔關你事嘅嗬。 但係你繼續唔到嘛，因為佢太嘈啦，打到。 咁你大會安排咯， 咁所以即係咩都要發生。好啦，喂，我係你今日咧就一首《蒼為豬》啲歌，今日咧馬小強帶嚟。呢首歌曲哇，好有心机啊！呢只歌， 找 要很久啊！留意住，十一点半 帮你一首歌， 新闻之后继续 鸣谢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國家主席習近平歡迎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舉行歡迎儀式。普京車隊抵達現場後，他和在場等候迎接的習近平握手，又和在場的中方官員逐一握手。普京亦向習近平介紹一同到訪的俄方官員。兩國元首其後登上檢閱台，檢閱儀仗隊現場奏起兩國國歌並且發放禮炮。雙方檢閱儀仗隊後，預料習近平亦會同普京舉行小範圍會談，同埋進行一系列活動，就中俄建交75周年等雙邊同外交議題交換意見。普京是在北京時間凌晨4時多乘搭專機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展開他連任後的首次外訪行程，中方官員到機場迎接。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公布2024年薪酬趨勢調查報告，作為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參考， 據了解，在扣除平均遞增薪額之後，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是高層公務員 4.01%、中層 4.32%、低層 5.47%。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李律仁會在記者會簡介薪酬趨勢初步結果。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梁卓文和政府經濟顧問梁永勝亦會出席。去年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是高層公務員 2.87%、 中層 4.65%、 低層 4.5%。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最終決定中層和低層公務員都加薪 4.65%、 首長級和高層公務員加 2.87%。 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繼續澳門行程，和去年訪問一樣，朝早在特首何一成陪同下，和七名年長的愛國愛澳人士在皇朝區喝早茶。有份喝早茶的中華教育會副會長李佩林說，今次和夏寶龍茶聚主要是閒話家常，但亦突顯中央對澳門的關懷。他認為中央官員到港澳特區調研，無分地方大小，花同樣時間深入了解澳門發展情況和各方面存在的問題，有利中央掌握澳門真實情況，作出更好決策。李佩林又說，澳門的發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官民合作，當中最重要是緊跟中央，因為中央已經劃出藍圖和指示方向，剩下的是深度思考如何做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61点，升287点，成交金额10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3点，升79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97.8升16元，阿里巴巴80.5跌2.15元，恒生中國企業69.44升1.24，建設銀行5.86升3毫，盈富基金19.53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3.98升4仙，中国银行3.79升1毫，美团125.4升3.5，中海油19.26跌2.8，工商银行4.7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5，日元153.97，瑞士法郎0.9，加元1.36，人民币7.216。英镑兑美元1.269，欧元兑美元1.089，欧元兑美元0.67，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701点，升315点。港金报22240蚊，升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9.03美元，卖出238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啦，咁现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加士居道天桥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而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影响大埔公路 出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方向咧挤塞，龙尾系去到马料水码头。咁另外咧，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葵涌永基路去葵喜街方向，近住永基路五人足球场慢线封闭，一带咧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御龙居对出，西行到北过海的车龙到佛光街桥底；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到中环广场；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内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关于加士居道天桥嘅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交通意外咧，都系未处理好噶。咁较早前就全线封闭啦，而家开翻部分行车线噶。咁现时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系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而青沙公路出西九龙公路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出慢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系接近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至到火炭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北大屿山公路小蚝湾去机场、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望中心回声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各大节目，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前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欧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绽放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Hello， 我是泰健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呢一首歌即係多得我哋电台啊同埋啲听众们啊通力合作，就帮我喺呢一个原来唱片房有呢一隻嘅唱片，再同搵同事帮我即係录出嚟，咁好多谢大家。呢个呢就係、是、我第一次1979年一套电影叫《墙内墙外》，彩色嘅，当时好兴呢类警匪片嘅，亦都系陈欣健第一个执导嘅电影。咁我亦都系 主演嘅系朱刚同埋胡因梦。 胡因梦， 哇！你俾我睇我就下调。 喂，其中一场我真 系 好震撼， 靓女度。 震撼在咧就系咧 咩啊？有啲咩啊？ 个画面就系咧个男主角阿朱刚咧喺个房咧就砌咗个火车嘅模型喺度，日日都去玩，原来有灯啊，有山啊，咁样奇奇怪怪。有一场咧就系突然间玩玩下咧就砰 爆炸， 哎呀， 好震撼！对喺我嚟讲，我真系好深嘅印象。 对于你嚟讲，梗系啦，一个女仔趴嚟嗰度， 冇我哋啲 掹住你头发， 好嘛？当时我真系开始留长头发，但都系得几条，得几条 都揸到嘅， 揸到了。就为呢首歌，我姑娘样样都食长，送俾大家嘅就系《墙内墙外》嘅主题曲， 好好听。 在以前，护我心心是块墙，无人能踏入半步。定了墙内外界限，谁亦无法看。但那次见到你，朝着你眼一望，心里道道口长。 叫做心上的围墙， 哇！多谢， 请受小女子一拜。 点解啊？ 你知嘛？出自边个手笔啊？ 黄沾《来顾家辉》 yes! 太好听， 好正， 好劲， 好正， 冇错。唱歌嘅朋友系 汤丽 玲， 佢 心上的围墙 嗰套戏，佢都有做一个角色， 系 好正，好正。 沧海遗珠， 知添。 其实咧，沧海遗珠咧，有阵时咧，你大家有冇觉得以前嘅声音啦、画面啦，其实唔系咁容易。可以留低落嚟噶，因為以前唔係咁多嘅儀器啦。而家今日你用張相，你隨便都可以留低。以前你想揾翻啲相，揾翻啲片段， 即係好似之前講廣播劇啦，我唔知廣播劇啦，有啲廣播劇以前係好有嗰個價值留低，但係可能基於嗰陣時嘅儀器或者有冇人去做呢一樣嘢，咁所以要聽翻唔係咁容易嘅。廣播劇曾經都係一個電台嘅主流啦，咁以前你介紹嗰個睡谷，我記得都係廣播劇嘅主題曲，黃少強唱出嘅啦。今日我想介紹呢個歌曲，都係一首廣播劇嘅主題曲。曾幾何時咧，廣播劇都一定會有主題曲，就好似電視劇嘅主題曲咁，好多人會朗朗上口啦，記得咁。但係都係正如我哋先所講，唔係咁容易咧，每一首都成為可以灌录到唱片。 你讲下，我都系广播剧主题曲。 午夜吉他你有冇听过？ 正 有， 有午夜吉他有， 系啦， 系啊， 好多好多 嘅。蔡枫华嘅《烟外晓云卿》，你有冇听过？ 有啦，烟外晓云卿， 好听啊，好听，好听，好听。 而我今日呢一首咧，虽然唔系原唱，原唱咧就系周小君，咁就叫《微妙的三角》，后来冇出到嘅，但网上会有啦。而呢个版本真系灌录咗唱片嘅，就系属于我哋嘅。旧同事何佳丽唱出的《微妙的三角》送给大家。 纵步情场中许多错愕，被爱时形成三角，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用望，看恩怨上交错。若勉强结合，怎会开心？被爱掩盖快乐，相爱要吻缘与份，每份情敢有口播，让爱意再新生，柔情从头赴汤，奇妙处境似在眼望。纵步情场中许多错愕，被爱时形成三角，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用望，看恩怨上交错。若勉强结合，怎会开心？被爱掩盖快乐，相爱要吻缘与份，每份情敢有口播，让爱意再新生，柔情从头赴汤，奇妙处境令人迷惘，谁料爱可以重往。 微妙的三角，作曲是周启生，作词是郑国江，来自1982年一个广播剧，改编自岑海伦小姐的《祝福她》的主题曲嘅。 岑海伦嗰啲小说嗰啲画面咧，全部画噶。 系啊系啊系啊，有嗱，以前会睇嘅就有岑海伦啦、 严 岑啦、伊达先生啦，跟住迟少少嘅就会有亦舒小姐啦。 哇， 我屋企有晒，有李碧华嗰啲全部。 李碧华我又中意睇。 李碧华我 系啊，但系咧呢啲爱情小说咧，我唔敢攞出嚟。 点解啊？ 好似 男人， 好似女仔， 系啊， 好叻噶嘛。 系啊， 系啊， 我以前几好噶，啲同学咧会睇完之后大家互相交换噶，系啊，仲有琼瑶姐姐。 琼瑶。 嘢， 系啊，好经典，好开心啊！陪住我哋长大， 大家睇多啲书都系一件好事， 一定要好啦。嗱，跟住我要介绍嘅呢个咧，就其实我会觉得嘅就系点解今日会拣呢个《沧海遗珠》咧？因为一个 CD 里面咧，大家都会知道 啊， 宣传嘅一定系为主打嘅，先会派边一只，跟住事实呢啲全部都系策略嚟嘅。咁好多时候咧，你会发觉啊，其实都真系几唔公道啊！尤其 我都觉得系啊，我谂过呢个问题啊，即系如果我系一个填词人，然后唱片公司有一日话俾我听，喂，你填一首啦，原来佢喺 B 三第十四首 ，B 三冇错， 同埋摆边度都唔重要，而佢冇 plug 啊，所以 plug 啊，即系 好似咪摄入去咁咧，我唔明啊，两位有做过唱片公司，我想问点解啊？ 其实咁样会开一啲会嘅，大家一齐听，你觉得边只歌最容易即系叫做吸引到人哋嘅喜爱啊？咁就呢只啦，就 plug 呢只先啦。因为咧，每一间公司你派到第二只，人哋喂你第二只咯，到第三只仲即系人哋仲会唔会俾 attention 你咧？未必会。咁所以一定要拣一啲最容易嘅，红一声大家就会喜欢嘅歌。咁如果个公司开会拣咗嗰只就冇噶咯。系除非买咗之后唱片个歌迷逐只听，咁佢喜欢另外一件事咯。 明白， 所以我觉得就是《沧海遗珠》咧，未必是他哋最 hit 嘅歌曲， 啊、 但系唔代表可能喺 B side 或者大家会被遗忘。我觉得嘅就是其实大家嘅听迷或者系啲 fans 嘅话，其实你哋耳朵是好雪亮嘅，好、 啊、 多时候系真的会听到同埋拣到有一啲嘅就是唔系咁亮眼，但是咧系有味道嘅歌曲。呢、一首歌咧，我有一次嘅就系揸下车，无端端咧听到，我以为系一啲以前好耐之前嘅一啲，譬如可能系白光啊、摇篱啊、周旋啊。呢一啲嘅比較係殿堂級嘅歌手，應該叫做歌靈啦。呢啲係嘛？佢哋唱嘅歌曲翻唱，點不知我一睇嘅時候唔係，原來係佢新作曲填詞主唱埋嘅，係以下嘅呢一首歌曲。 哇！淨係個前奏殺死人啊！ 死唔死啊？ 小姐，幾多位啊？ 一位，一位啊！ 不烂地啱唔啱？ 你几多位？ 四位， 打牌。 黄婉之嘅呢一首，他仍了跟火柴。 终于你没有回来，还是你从来都不存在？记得我们两手牵手。就笑像你有，然后他跑了一个没眼，你就走。他是个决心扔下火柴的女孩，就这么一点火把诺言都烧坏，曾对自己说你不坏我不爱，真活该。香水味乱了你，掏了心，真意外。爱上一个潇洒的人，我心里留痕，留对你的恨。既然你没有回来，就当你从来都不存在。看着他粉红的笑脸，你哪会看我一眼？说不好当初的调情也只是敷衍。他是个决心扔下火柴的女孩，就这么一点火把诺言都烧坏，曾对自己说你不坏我不爱，真活该。香水味乱了你，掏了心，真意外。爱上一个潇洒的人，我紧闭嘴唇。他是个决心扔下火柴的女孩，就这么一点火把爱情都烧坏，曾对自己说你不坏我不爱，真活该。香水味乱 潇洒的人，我心里留痕，留对你的恨。 哇，好嘢，好嘢， 好 有味道， 好有怀旧嗰种感觉， 系啊。喂，嗰啲词真系练得好。 王菀之，他仍了根火柴，正 正。 好啦， 跟住介绍落呢一首歌咧，系我好喜欢嘅歌手嚟嘅。佢呢一首歌，我真系觉得沧海遗珠，同埋我觉得，因为佢啲词佢都有份执下嘅。呢个就系郑秀文《苦恋》。 前时伴孤影在追，今天的悲痛星光中哀号问如何下去，是那千回留下泪珠千百堆，心多么苦痛漆黑中低诉染透这空虚，终此一生原来都不可以淡忘，深宵之中徘徊反复痛过万次，但他的一张脸每一分的哭笑夜幕下有记起，曾说过我一生的希冀纵苦恋都不离，爱你永莫离，就算分开的一刹纵得一刻拥千亿里，爱过痛过也是你，来世盼会有一天再遇你。中哀号问如何下去，是那千回留下泪珠千百堆，心多么苦痛漆黑中低诉染透这空虚，终此一生原来都不可以淡忘，深宵之中徘徊反复但他的一张脸，每一分的哭笑，夜幕下有记起。 真未郑秀文《苦恋》。 我一生的希冀，纵苦恋都不离，爱你永。 结束今日嘅爱好系列，快到十二点钟啦。28度气温，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听完十二点新闻，翻嚟有寻找爱的故事。 分开千亿里，爱过痛过也是美，来世盼望。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那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是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轉牛角尖喎、咁最後我要講嘅呢，就係、是、記住要活在當下，做自己喜歡做嘅事，同埋買多啲自己鍾意嘅嘢，買手袋呀、啊、買鞋呀、啊、買衫呀、啊、買水晶呀、啊、乜都買呀、啊、咁就開心㗎啦。不過如果又要風騷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 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请再给我多一年。癌症好似一个小偷，将人的健康一点一点地偷走。我是一个医生，丽莎是我的病人，她的肿瘤复发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怎样跟她解释，我束手无策。我能够做的就是再开多一次手术，或者可以延长他的生命的，但基本上已经不可以将他医好了。同埋丽莎经历了很多生不如死的手术，曾经做过两个疗程，那个化疗，久病成医，其实他都了解整个过程，明白自己那个病其实已经不是太乐观。但今次他的情绪显然比以前更加低落，我同他再谈，叫他冷静下先，再谈下一步治疗的方案。但谈来谈去，他都是完全好沮丧的样子。我觉得不可以再拖了，于是不如啊，你的仔今天来医院啦。其实这个时间跟你的仔谈下。我这样讲，因为希望他会因为个仔而变得积极一点，乐观一点。我劝他，我说丽莎，活多一阵可以陪多啲个仔啊嘛，咁不如再做手术啦，好唔好？接受化疗啦，争取多啲存活嘅时间啦。但丽莎只系同我讲，佢话医生，我唔想做化疗啦。你睇下我嘅头发已经甩到冇咁滞啦，而且再做咁又点？我而家只系想翻屋企陪我仔，为佢煮饭，带佢海边玩。其实我之前愿意接受治疗，就是为了希望好快咁起翻身，可以照顾佢。但病情一直反反复复，我成日瞓喺床上边，完全唔可以照顾佢，亦都唔可以陪佢。不如咁啦，我同意再做一次手术，但我唔要再做化疗啦。手术结束之后，我就要出院翻屋企。医生，我唔系要好多嘢，我要多一年啫，一年就够噶啦。一年之后我仔已经十岁，他应该可以照顾自己，我的离开我都比较放心。作为一个医生，我实在尊重病人的决定，我深深地叹一口气跟他说，好啦，那做完手术之后我就给你出院。开始跟他聊天是五月，丽莎动完手术之后，等他康复了冇咁难行嘅时候咧，就俾佢离开医院去陪佢嘅小朋友。七月嘅时候，我收到一封丽莎寄嚟嘅信。咦，佢讲啲乜嘢咧？呢一封信讲俾我听，好多佢同佢仔呢几个月过嘅趣事，去过边度玩啦，有啲咩嘅得意嘅情况。八月佢又寄咗封信嚟。今次他和他仔去海边玩，还有一张很漂亮的照片，在照片上他的面上带着快乐的笑容。到了十月，丽莎来医院做检查，结果令我真的很奇怪，很惊讶，但也很开心。他的病情奇迹地好转了，癌细胞控制得非常之好，显然未必关那个手术的作用，因为这几个月他完全没有接受任何的治疗。是什么令他康复得这么快呢？甚至好像比医院治疗的时候还要好呢？我跟他讲开，我说啊，不知道为什么呢，你的情况好了很多，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他只是答我很简单的一个字，爱。爱？是啊，是我对我小朋友的爱。当我知道我可能永远地离开他的时候，我觉得对他非常之亏欠，所以在这一年，我决定付出我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爱，陪他一起玩，一起笑，一起哭，

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分一个苹果，我是一个老师，在一间学校那里教小朋友小学一年班的数学。这间学校是给基层的小朋友去读的，他们的家境都是比较差的。不过虽然他们不是好像城市里面那些有钱的小朋友那么有丰富的资源，但他们拥有的一颗淳朴的心。我教数学都很浅的，耐不耐都会出一些生活题去考一下他们。有一次的考试，我出了这道题，就是说假如家有五个人，你买了十个苹果回来，每个人可以分到几多个苹果呢？这个数学题真的太简单，应该每个人都懂答啦。但当考试结束，试卷交上来，我开始改的时候，为什么答案这么奇怪的？我再看看，原来的问题是我自己写错了。我将十那个字改了做一，于是这套数学题就变成，假如家有五个人，你买了一个苹果回来，每个人可以分到几多个苹果呢？试题本身打错了，变成一个答不到的题。所以当我跟校长说，校长啊，是我的问题，我的试卷打错了，现在呢我打了一个苹果要分给五个人，他们不懂计算，不如这样吧，这题不算了，好不好，取消了。校长听完之后，看了试卷，看他们的答案，就说其实你看他们的答案，答得很有意思的，不要取消了，你继续吧。我接过试卷再看，有些学生就答要将苹果留给爷爷嫲嫲吃，因为自己仲小，以后仲好多机会可以吃到苹果。有些小朋友就说要将这个苹果切成五份，每人一份。有些人就说哦，这个苹果我可以将它榨汁，然后喜欢喝就喝，喜欢吃就吃。所有的答案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是令我印象最深，他是班上面家境最差但功课最好的小朋友。他的答案是这样的，这个苹果我家每一个人都是分到，因为如果这个苹果给爷爷，他一定会不舍得吃，他会想起病紧的妈妈，会将苹果留给妈妈吃，妈妈都会不舍得，他会将这个苹果给他的孙，即是我吃，但我都不舍得，我就会给了妈咪。妈咪拿着苹果想一想，就说虽然我做事很辛苦，但是爸爸更加辛苦。于是妈咪就会将苹果拿给爸爸吃了。这个苹果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它一段的时间，在手里面感觉一下闻一下，但是最后每一个人都不会舍得吃。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苹果，虽然最后我们都没有吃，但这个苹果已经很开心很满足了。看完这个答案，我一句说话都讲不到。我整理试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流了一滴眼泪出来。我觉得这班小朋友很纯真很可爱，无论家庭是有钱没钱，爱已经是他们拥有最好的东西。最后这个试卷我给了满分。在生命里面，不是一定钱才是最高境界，爱有时候比任何东西来得更加宝贵。

医管局年度研讨大会朝早举行，主席范鸿龄致辞时话，医管局去年开展全球招聘非本地培训医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截至目前，在医管局工作的非本地培训医生已经增至150人，有信心在今年年底能够招聘到超过250名非本地培训医生。他说医管局启动了各项和内地城市的交流计划，现时已经有超过100名医生和护士在医管局工作，预料下个月会有更多医生来到，以舒缓人手短缺问题。医管局同时亦派出医疗专业人员前往内地各大医院，他们的回馈都非常正面。另外，范鸿龄提到，在过去几年推广之下，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的下载人次已经由2022年4月的80万增加到上月的250万人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炎热，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较大，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76点，升303点，成交金额11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3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7.8升16蚊，阿里巴巴80.65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69.48升1.28，盈富基金19.55升3.2，建设银行5.84升2.8，中国银行3.8升1.1，南方恒生科技4.04升了4.6，美团是125.7升3.8，是升了3.8，中国海洋石油19.26跌2.8，中国平安42.65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54，瑞士法郎0.901，加元1.361，人民币7.215，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89，欧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730点，升345点。港金报22240元，升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9.36美元，卖出238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揾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想晚晚有觉好瞓，首先要 BB 瞓得安全。 BB 出世之后就要俾佢瞓喺自己张床，而 BB 床要放喺父母嘅床边，俾 BB 仰睡，唔好侧身或者趴住瞓。 BB 床上千祈唔好有杂物同松散被铺，咁先可以防止同睡眠相关嘅意外，父母就自然瞓得安心啦。睡得安全，亲子无忧。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边个？嗰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面长长写旗嗰个呢？ 马小强啊嘛。 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个呢识讲客家话嗰个女。 李丽蕊咯。 个节目叫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子呀。 Doctor Eric，Hello， 你哋好啊， 你好啊， 你好啊， 嗌啊，我成房喺出边等紧人。 咩话咩话？ 我唔可以同你哋有咁嘅嗌啊！ 即系你喺房唔可以嗌，惊吓亲啲病人。 出边全部都系啊！我啲病人都啲狗仔啊、猫仔。 你啲病人都嗌噶咯，系啊，仲咬人添啊！你啲病人唔单止嗌啊！ 如果你听到我嗌，即系我嗰日偷懒嘅。 喂，好，喂，多谢 Eric 点啊？今日同我哋讲乜嘢话题？ 我哋今日讲咧就有啲问题咧，一般新嘅狗主会即系喺训练个方向会做错嘅。 系新嘅狗主，即系 新手 上路，有新嘅狗仔翻嚟屋企，系咪啊？ 系啦，咁就依人去训练啦。咁其实咧，我呢个 topic 我认为系差唔多最紧要嗰样嘢。 其实 Eric， 其实你嘅 topic 咧，我觉得系两个嘅层面嘅。第一，如果个狗仔仲细，即系叫 BB 啦，易教啲啦。但系如果只狗仔已经有人养咗弃养咩都好啦，即系比较大啲，会唔会即系比较难改变佢之前嘅陋习噶？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个答案系难改变啲嘅，所以一只 B B 狗你攞翻屋企咧，就真系争好远嘅。你可以即系唔表示你唔应该领养只即系成年嘅狗啦，有可能即系成年狗有少少好难讲嘅。我试过我自己啲狗。九成都是领养翻嚟啦，一半咧系好好嘅，翻到嚟咧基本上我都唔使训练，佢有人训练咗。 其实你都好好啊，因为领养 系啊， 系啊，你好好啊，我想赞你，你好好。 系即系呢个世界大把狗，如果即系点样领养咧？其实系冇狗你领养唔到嘅。我 呢 啲想当年咧，我领养过一只阿富汗猎犬。 哇！咁你都可以啊？ 系咯，咁劲， 好犀利喎！ 所以冇嘢领养到。 明白。 有啲人个头发同阿富汗猎犬一模一样。 系好啦，啲只狗仔扮熊猫咁样。 系嗰个好差，我唔中意。 继续。 好咁样嗱，我哋咁啊，因为点解我认为呢个 topic 系好紧要咧？因为我即系之前做咗好多年嘅慈善机构嘅，其实我发现咗好多人都系因为其实佢写话移民啊，或者好多原因去遗弃只动物啦。不过全部咧，你其实问同佢讲嘅 都系呃人嘅， 都话九成都系。其实只 狗仔 嘅 behavior 肺又周 围啊屙尿便 咁样就系啦，依人就唔原来咁麻烦嘅，就唔想要啦。 明白。 所以后面嗰啲人都有问题啦。 梗系啦。 所以咧，我认为训练只狗好紧要，好多人都好有心去买只狗嘅嗰阵时，所以咧我就有啲 mistake 人会 make， 咁我谂我哋好快讲一讲啦。 明白。即系只要更正咗嗰啲行为，咁基本上就少咗弃养啦。理论上系咪咁讲？ 对啦，所以我有一个好大帮助。如果个人识训练只狗咧，其实好少人会弃养啲狗噶。所以咧，第一样嘢咧就要早开始，就唔好等玩，即系第一日翻到去， 第一日已经开始 训练噶啦， 即刻上 course。 系啦，唔好等到嗱，好多时你上到 course 嘅，因为佢太 BB 唔可以接触其他狗啊嘛，未打齐晒针，所以咧系你应该买之前做晒功课，第二日开始咧就要开始做，因为佢开始有坏习惯咧，就依习惯就喺度噶啦 ，OK， 所以就你要有个 plan 去做啦。如果你打算带佢出街大小二便嘅， 你就要揾個方法，可能帶出騎樓啊，即係唔好你屋企入邊，我唔係你瞓得佢好好嘅，佢可能長成世喺屋企，即係兩邊都會去大小耳邊咯。所以要有計劃添啦。第二樣嘢就要擺啲時間，啲人就以為真係即係買只狗翻嚟咧，就可以聽日就翻兩個 shift， 就只狗就夜晚黑跑五分鐘就搞掂。其實你要預備啲時間啦，去 train 只狗啦，所以係啦，所以依個就第二樣嘢，同埋唔好瞓得太耐。有啲人咧就喺度即係成半鐘頭咁樣，五至十分鐘嘅啫。 哇，五至十分鐘 嘅啫， 系啊，所以唔系你可以做幾次五至十分鐘，唔好次次都做半鐘頭咁耐。 但係多謝 Eric 好得意一樣嘢嘅就係，如果佢 train 佢哋咧，就嗰啲 bang 跟住瞓低啊，又或者係請請啊嗰啲咧，佢哋又好俾心機嘅喎。 佢 train 嚟做咩咧？ 你有冇留意啊？ 扮死嘛啲狗扮 啊，但係好得意，好可愛喎。 係啫， 啲親戚朋友嚟到哦 show time， 因為嗰啲係最唔緊要嗰啲行為， 最唔緊要。 我想講係啊，即係最唔緊要 狗，因為佢唔識 扮。啱唔啱？係咪？扮會唔會因為佢就係佢？佢扮佢唔識瞓，佢唔識扮死咁，跟住你遺棄佢啊？你唔會喎，但係佢周圍，即 係 我意思係覺得好奇怪， 奇怪 人嘅問題咯。 喂，其實Sarah帶啲話題，我想問你啦 ，Dr. Eric， 你覺得乜嘢嘅 training 係最重要咧？教咩先咧？最即係係咪 toilet training 啊？ 其實咧好得意嘅，個 training 嘅過程咧，你教佢好似啲無聊嘅嘢。包括等啊就其實咧，即係坐啊又好啊，行過嚟又好啊，好明行過嚟嗰啲有用啦，好明有危險嘅情況佢會過嚟啦。不過咧，就其實全部過程中都會教嗰種，即係佢教你服從啊，教佢服從， 服從 啊。咁好明顯，大小耳辨係最緊要嗰樣嘢啦。 係啦， 係啦。咁嗱，咁第四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咧，佢哋依主人就鼓勵啲唔好嘅行為，免惡意。冇人特登鼓勵唔好咯， 例如佢好興奮，但係哎呀好得意啊嚇，咁樣佢係咪又用啲咁嘅尖聲？係啊，真係 我好興噶，我喺我診所咧，只狗好明顯咬緊個姑娘，咬緊啲 咬姑娘，但係佢哋都話好得意。 其實呢啲情況咧，個狗仔咬係因為想同人玩啫，係嘛？係咪 啊？唔係啊，唔係㗎，有啲狗人係因為個主人唔覺意，係譬如佢細嗰陣時打只狗咧，就瞓咗佢咬人㗎。 哦， 係啦，因為狗世界冇咬冇打一樣嘢㗎嘛，即係你。打佢即係等於嚼佢，咁佢只狗咧就唯一個反擊嘅方法就 咬你咯， 同埋牆就咬翻你轉頭嘅啫。所以依人係鼓勵咗佢，咁佢咬咗咧就有條路噶啦。佢知道依咬嗰人就會服從我， 哦， 只狗 train 翻個主人 收效，即係佢覺得咬你你驚喎， 係 啦。 咁即 係 你唔鼓勵打啊？係嘛？ 好大嘅問題咧，就依人咧瞓緊時咧就好多時用翻同即係佢過嚟咧就過嚟啊，過嚟啊，過嚟啊！你講三四次咧，只狗就完全唔知道你講乜嘢之餘咧，就慣咗原來依句子係冇意義嘅。佢即係不停係重複講一樣嘢，不過冇用嘅。 係， 應該 點講？ 用獎勵啊！ 過嚟啊！ 唔係啊！ 應該係喔喔喔！ 全部狗訓練嘅方法咧係一樣嘅啫。你要用個方法去 trick 佢， 係 做個動作先。 係， 佢做個動作，你先至講個口語，唔係解釋口語俾佢聽嘅。 哦，唔係講咗先，係做咗先。 譬如你係啦，你叫佢即係，譬如你訓練咗佢坐啦，咁樣你就佢企好遠，你就攞啲吸引佢。用啲嘢吸引佢過嚟，佢過緊嚟嗰陣時咧，就吸引過嚟好多嘢嘅，用嘢食又好， 玩嘢又好， 或者你踎低啊，慢慢踎低，佢以為你越嚟越遠， 嗯， 因為你 突然 過，佢就可能會過嚟嘅。咁啊，佢過緊嚟先講佢嘅個名， 哦，過咗嚟先，跟住嗌佢個名， 叫佢名咁，唔知做乜。 其实咧，你讲到呢一点咧，阿 Dr. Eric 啊，你只狗仔新翻嚟噶嘛，系咪先？你点样俾佢知道佢叫做阿陈大文啦，叫做咩名？你即系教佢个名 associate。呢个名字就是你的名字，你点样教呢样嘢？ 哦，就是叫佢过嚟咯，用佢的名字叫佢过嚟咯。 哦 ，OK， 叫 得多佢 过咗嚟先，跟住就叫 佢 个名 字。差唔多第二、第三样嘢你要教只狗。 佢会唔会以为自己个名字叫过嚟啊？过嚟 咁都 OK 啊！咁如果系嘅系啊，你叫佢过嚟，佢咪会过嚟咯？ 系 咪？因为佢个名 可以噶， 过嚟食嘢，过嚟 同埋唔过嚟。啲人咧，头先讲打咧，就啲人就太激動啦！佢唔成功咧，佢有啲唔正常嘅 expectation， 只狗要好快咬死，其實要慢慢嚟。好多時咧，人咧就忘記咗鼓勵啲細細嘅 step， 即係好多時只狗有做得好啲啲，佢就即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就唔鼓勵佢、 嗯， 就冇耐性就開始就咁啊冇你冇耐性就開始諗打只狗啊，又、 嗯、 自己好猛啊，咁、 嗯、 就可能會遺棄添。 嗯，咁、嗯、應該要點樣啊？其實如果係要訓練狗隻，係咪應該要用獎勵 instead of 嘅，就係你要打佢？係、 啊、啦，嗱獎勵永遠都用個醒目個方法啦。其實好得意嘅，啲人同我講，即係你話講真講笑都好啊、 嗯。 我成日話，如果打 work 嘅，我都叫你打佢啦，係其實唔 work 噶嘛。 嗯，人都唔 work 啦。 系啦，真系冇情況底下 work 係教佢咬你嘅啫，所以用頭先我講，即係頭先嗰個基本方法係永遠訓練只狗做任何嘢都係要 trick 佢做一樣嘢先至講個口語嘅，就唔係調轉嘅。 嗯哼， 係啦，咁啊同埋加埋只只狗都唔同嘅，你、嗯、要同配合佢性格嘅。譬如啦，你係有隻雪橇嘅，好 independent 嘅，佢、 嗯、 你知反而咧，你就要 stress 嗰啲狗咧走咗就走 嘅。咩叫咩走咧？ 咁只雪橇咧，反而系叫佢过嚟嗰度最耐 嘅。咁、哦、咁 independent 咪咯， 系啦。自己嘅相反嘅例子啦，如果你养只 golden doodle， 即系嗰啲金毛臭 poodle 啦，嗰啲咧就相反，嗰啲咧系唔俾，即系出街咧唔适当太 friendly， 俾唔俾人哋人哋嘅空间。嗰啲狗咧就要训练俾人个空间，就要冷静少少喺你隔篱。所以啊，同个品种有啲你唔可以逼，要。希腊个训练佢个品种少少嘅， 即系根据个品种，系到咧佢性格点样去训练，系咪？好，嗱，呢个课程咧非常之长啊，不如我哋留翻 下次再讲下其他关于 training 嘅嘢，好唔好啊？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多谢晒，多谢你吓 ，Eric 过嚟，过嚟， 得系唔准咁样叫偷嘅 Eric， 冇礼貌 ，bang， 开白蛇。OK， 好啦，时间差啱啦，晏昼一点钟，跟住咧就呢个即安剧嘅，听日之后就再见大家， 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收衫啊，水浸啊！ 肥强，我食饱要睡一睡，你唔好嘈住我啦。头先明明仲阳光普照。 小兰姑妈，你睇下出面，真系落紧大雨啊！你仲唔跑出嚟收衫？ 切，啲衫都唔系我嘅，嗰啲系你早两日叫我帮你洗完啊，攞去晾啲衫嚟啫嘛。 啊，我啲衫啊，我翻工着嗰啲恤衫西裤啊，湿晒，仲吹埋落街添，崩！ 经唔觉又踏入五月啦，每年呢一个时候，香港嘅雨季又开始，天气变幻莫测，随时都有恶劣天气出现啊！ 咁点算啊？ 唔使惊，由天气女郎帮到你。我系阿 B， 我系 Iris， 我哋系 AI 天气女郎。 哇 ，Sarah 姑妈犀利啊！我哋征咗一对 AI 天气女郎啊！ 吓，佢哋真系 AI 咁靓嘅？ 我哋真系阿 B 同 Iris 啊！ 我哋系真正嘅 AI 天气女郎，我哋对有关恶劣天气下嘅工作安全指引相当清楚同埋熟悉噶。 阿 B、Iris， 你哋系咪真系咁巴闭啊 ？Sarah 姑妈，等我呢个精通科技嘅 IT 人问下佢哋先。AI， 我想问下，香港雨季风季几时开始？如果开工遇上恶劣天气，系咪代表我可以翻屋企瞓觉？ 肥强，你留心听住，我阿 B 同埋 Iris 都好清楚知道，香港每年盛春到盛秋嘅时间，天气都会受到台风、暴雨同埋雷暴嘅影响，而呢啲恶劣天气都有可能引致工作意外噶。 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同埋《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雇主、东主必须确保雇员嘅工作安全同埋健康。同时，雇员亦都有顾己及人嘅责任噶，同雇主、东主合作要遵从安全规章。 我想问，咁如果雇主无可避免要委派雇员喺恶劣天气下工作，又或者雇员必须喺恶劣天气下工作，咁雇主或者东主喺雇员展开工作之前，有咩安全措施要做噶？ 雇主或者东主应该先行评估恶劣天气下嘅工作嘅风险，揾出所有同工作有关嘅潜在危害，制定安全计划同紧急应变计划。定明有关天气资讯的发放、交通安排、撤离路径、安全庇护所、紧急设备和支援等等。 喂喂喂，肥强啊，得呢两个 AI 表现睇嚟 OK 啊 ！AI 天气女郎阿 B 同 Iris， 你哋都讲得唔错、啊。 多谢。 好好，等我再问。如果在恶劣天气下做嘢，有咩风险会引致严重或者系死亡嘅意外呢？ 两位同所有嘅打工仔，请你哋听清楚啦。台风或者强烈季候风会引致临时构筑物或装置倒塌，会引致附近嘅人受伤或者令到财物损毁。而大风亦有机会会引致工人因为失去平衡而跌倒受伤。 讲得啱啊，肥强啊，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啦！快啲揾人移除或者系绑紧松散嘅物料啊！ 收到，我已经绑实晒啦。嗱，到我问啦，如果行雷闪电有雷暴，会有咩危险啊？ 如果行雷，有机会直接或者经导电物体对人体产生电击，又或者有可能引起火灾。 咁如果持续咁落雨，有咩危险呢？ 由台风、雷暴同埋暴雨等引发嘅持续降雨，有可能令使用电力嘅工具潮湿，引起嘅漏电，从而令人触电。雨水令地面湿滑，会引致工人滑跌，而持续暴雨有可能引发水灾，造成淤溺及装置或构筑物损毁，甚至造成山泥倾泻、道路崩坍，后果不堪设想啊！ 肥强谂起就惊啦，依家出面落咁大雨，点算啊？ 四罗姑妈，你问我，我问边个啊？ 问我哋 AI 天气女郎啦。我是阿 B， 我是 Iris。 如果工作时遇到持续降雨，请勿停留在斜坡边或者是挖掘中的土坑内，亦千祈不要在沟渠内避雨。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首先是保持警觉，注意水位上升和涌到的水流，要提高警觉，准备随时撤离危险地点，谨记遵守已确立的安全程序，必须在洪水完全退却及地面情况已经改善之下先好复工。 AI 将了你们出来真的好啊，可以无时无刻提供到最新的职安健资讯给我们两个啊。 过奖啦，不过我们身为 AI 其实都有缺点的，就是跟其他免费 AI 一样，我们的 database 未必是最 update 的。 想得到最新的职安健资讯，我们可以建议另一个解决方案给你们，就是下载劳工处全新设计的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 这个 Apps 旨在提供最新的职业安全和健康资讯，在优化了的用户界面上增加了多项新功能，包括以下内容： 文字和动画的职安警示、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职安健训练、系统性的安全警示、飲食業安全動畫和重要公告。 勞工處網頁有相關的二維碼，可以掃描下載職安健 2.0 流動應用程式，你們快點下載吧。 哇，原來勞工處有這麼棒的 Apps， 我即刻去 download 先。 好咯好咯，外面啲雨停晒啦，肥强唔好挂住同嗰啲 AI 天气女郎倾偈啊，快啲开工做嘢啊！ Sarah 姑妈，啲雨系停咗，不过咧啲风未停，你听下，呼呼呼，出边仲好大风啊 ！AI， 你哋听唔听到啊？ 听到，如果出边仲系吹紧强风，就千祈唔好进行高空吊运工作，亦唔好靠近窗户啊！ 知道知道，仲有咩要注意啊 ？AI。 如果仲系吹强风，马上停止有高空堕物或者高处堕下嘅危险地点工作，使用适当嘅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安全帽，而且要系紧帽带。 系，即刻要戴翻顶合标准配有帽带嘅安全帽先。 Sarah， 而家我哋喺室内咁安全，唔使戴安全帽啦。 唔系，头先你哋又话听到有强风吹到呼呼声嘅。 呼呼声不是强风、哦、 是肥强发恶风啫。出面依家好好天啊，我哋不如一起出去晒太阳啦。 吓，而家出面边有太阳啊？ 咁大个虚拟太阳，你睇唔到咩？ 系睇到啊，我仲见到有个虚拟姑妈，哇，好肥啊佢！ 下载职安应用程式，提升工作安全意识。 我是阿 B， 我是 Iris， 我们是 All In。 另外提提大家，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有关安全管理制度的其余四项元素，即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已经在今年4月29日生效，并设有6个月的宽限期，大家记得要依法遵守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纯情 迎青春风，幸为可惜都已逐渐痛，仍然没有用。炎夏配清风，男女成分太汹涌，追捧纹身都要卡通那种，从长文静太拘束，除非写内制度好放松，连柔道亦没懂，就开吧狂野族教学团，白色冲制服配备桶电单车，男女亦会合用，步骤中整双了脸孔，对于真英的男孩柔弱或更好，拳头强度及外貌，亦都听得多几个主任在声讨，佢哋分析和奋斗，流民营中。Don't